时代的天空缩小了，拥有了够多，为何不甘心辛苦呢？一万杯是苦送你，但不会一分快乐。一天一天的长大了，一年一年的遗忘了，一步一步成为年少时代无法理解的大人。 难道